这个国家非常著名的篆刻家，他的篆刻作品曾经被作为国家的礼物赠送给日本的领导人，像中曾根康弘就获得过他的致印。当然我也跟中曾根康弘有同样的待遇，也获得了他的不少作品。包括我们这次出行，魏先生专门为我们这个团制一枚印章，叫贺行天下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 logo。那么魏先生日常生活中间对古典音乐的一种欣赏，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研究，我觉得是他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构成了一个人的修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欢迎魏景岳先生给大家聊几句古典音乐。 比中曾根康弘的待遇更高，因为我给中曾根康弘只刻了一枚印，但是给柯老师刻了有十几枚印。 太过分了。 那个昨天晚上欣赏的那个歌剧《茶花女》啊，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精彩。尤其是两位这个男女主演，那个男高音呢，就是演唱的非常棒，就跟刚才贺老师说的一样，但是后来的那个女高音呢，也是渐入佳境，唱的非常非常好，而且那个乐队呢，乐队的伴奏和他的指挥也是非常的精彩，几乎就是乐队的伴奏几乎是无可挑剔了，因为昨天啊，咱们就是虽然是身在德国啊，但是听的是意大利的歌剧，就是威尔第的一个。实际上，这个歌剧呢是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呢非常的著名，一个是德国的，就是以这个瓦格纳为代表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意大利，以这个威尔第和普契尼为代表。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歌剧的风格呢完全不同，德国的歌剧呢是比较深刻，他写的呢基本上好多东西啊都是写的上流社会的事情啊，但是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呢，他就是很浪漫，那曲风啊非常的浪漫，写的呢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平民百姓啊更多一些。而且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呢，就是包括普契尼和威尔第啊，他们两个人的歌剧呢，就是写的悲剧比较多，内容是悲剧，但是说他的曲风还是非常的浪漫，非常的优雅浪漫。昨天呢，就是看到那个，就是咱们在游览这个德累斯顿那会儿啊，就是在那个一个酒店的墙上镶嵌的一个牌子，上面是那个瓦格纳的一个头像啊。当时呢，就是贺老师是说，这个瓦格纳曾经是住在过这个酒店里啊，居住过。其实瓦格纳呢，他是德国歌剧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他的音乐创作呢，也是影响了很多后人，就包括布鲁克纳和马勒。而且当时在瓦格纳他的歌剧创作到巅峰的那会儿啊，等于整个的欧洲说您挑一部，当时瓦格纳呢就挑了其中的一部，但是由于这个布鲁克纳他太激动了，因为他对这个瓦格纳非常的崇拜。就像我崇拜贺老师一样啊，以至于他回到维也纳之后呢，他忘记了当时瓦格纳是挑的哪一部作品，然后呢，他就给瓦格纳写了一封信，但是很快呢，就接到了瓦格纳，他当时写信的内容呢是，说您是选的以小号开头的那部作品吗？他马上就是接到了这个瓦格纳的回信，瓦格纳回信说呢，说恭喜您，是的，这部作品就是布鲁克纳著名的第三交响曲啊，而是在播放他的歌剧，以至于好多就是比如说法国的一些作曲家啊，就对这种情况呢有一些看法， 就说不应该是让这个德国的作曲家的歌剧整个在这个欧洲流行啊。但是瓦格纳呢，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，他就是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作曲家，包括就是奥地利的布鲁克纳。布鲁克纳呢，他对瓦格纳非常非常的崇拜啊，就是有一次呢，他就是特地从奥地利去德国去拜访这个瓦格纳。当时呢，他带了两部他的交响乐的作品，哎，他说呢，我就是见到瓦格纳之后呢，他说我想把我其中的一部作品，他当时他是以小号开头嘛，之后这个号也后来被誉为瓦格纳号啊，这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歌剧史上吧，这些大音乐家啊，就是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小插曲吧，啊，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。就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歌剧啊，就是包括他的这些作曲家什么的，这个呢就是说啊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跟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作曲家啊有一些关系。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啊，就是五六十年代吧，那会儿就是当时呢是那谁那个就是苏联的有一特别著名的作曲家啊，肖斯塔科维奇啊，对，他呢就是当时很受排挤啊。而且呢，他当时呢跟这个就是前苏联的另一位作曲家叫斯特拉文斯基，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呢后来他等于是跑到了这个美国去了，就是等于在美国定居了。然后呢，就当时呢就是苏联政府呢就是要求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去美国骂他。就而且在这个联大上开会啊，就一直在就让他去这个攻击啊，但是呢他当时呢就只能服从，他是不敢反抗的。完了这个斯特拉文斯基就是那个肖塔科维奇听到这句话之后啊，就稍微想了一下，就跟他说我不喜欢普契尼，哎，然后呢斯特拉文斯基转身走掉了。就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音乐家啊，而且是同一国家的人，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一生只见过这一次面，而且一人说了一句话，哎，完了后来呢就是好多人就分析啊，说他当时为什么他要问他这句话，就分析说呢，就感觉可能啊，就是因为普契尼他的歌剧内容几乎以悲剧为主，哎，就是包括他的蝴蝶夫人，他的杜兰多特，他的那个托斯塔，当时呢给这个就是苏联的这个另一位作曲家骂的就是狗血喷头嘛，哎，后来呢就是在。就苏联的这个政治环境稍微有些宽松的时候啊，然后呢斯特拉文斯基呢就回到了这个苏联。他说呢，他说我回到苏联之后啊，我必须第一个见面的就是这个肖斯塔科维奇，哎，完了呢他下了飞机之后呢，他就直接找到他呢，当时这个斯特拉文斯基啊就问了这个肖塔科维奇一句话，说我猜你不喜欢普契尼，对，因为普契尼意大利著名的歌剧作家嘛，一个威尔第一个普契尼，哎，普契尼比这个威尔第稍微晚一点啊，他最著名的三部歌剧嘛全都是悲剧啊，可能就是因为艺术家的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跟这个平民不太一样，所以说他的这个问话呢可能一般的人也不会太理解，哎哎，就是这个也是说是在这个音乐史上的一个小故事吧啊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这样，那个下面请那。